第149集，小辉哥，你该走了。温小辉闭上了眼睛，眼圈顿时湿了。 我原本想的不是那样的，我原本想把遗产弄到手，然后给你300万，我们就两清了。哪怕你最后多半会知道真相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确实不能怎么样，可我把自己绕进去了。当时我让你去给长行做人质，也许潜意识里是想向自己证明我不在乎你，我只在乎我的目的。 听到这里，温小辉已经有点受不了了。乐意说的话无异于再把结痂的伤口硬生生撕开，怎么能不鲜血淋漓？他下意识想抽回手，乐意却牢牢握着。温小辉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 我做事很少出错，走一步算五步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的事情上我却一错再错，甚至我明知道这么做不行，却就是无法回头。我知道我关着你，绑着你，逼迫你，只会让你更恨我。我知道是我让你越来越痛苦，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，只有我消失，你才能做回真正的你。我比谁都清楚。可是，我放不开你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放不开你。 温小辉泪如雨下，各种情绪拥堵在胸口，仿佛胸腔里郁结着一团毒气，侵蚀着他的血肉神经，让他疼痛难忍，让他万籁俱寂。怎么会这么痛？怎么会这么苦？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恶，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绝望的感情？洛伊把他的手用力地按在了胸口，就好像希望他的掌心能感受自己的心跳一般，用力地按着。 还好，现在我想通了，我不该再缠着你，不该再为难你。我想让你像从前一样，安全的、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想笑就笑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好人，只要你喜欢，只要他对你好，不会像我这样，我绝不去为难他。其实李硕是个很好，到现在还关心你，他跟我完全不同，他可以给你正常的快乐的生活。 你现在说这个， 洛伊的后脑勺抵着墙，不知何时脸颊已经布满道道泪痕，线条完美的下巴上悬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啪的一声轻轻落在胸口，摔得四分五裂，一如那颗心。他用力喘息，似乎每一次呼吸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 你回去之后就重新开始生活吗？我不会。 会再出现的，不会再纠缠你。你这么年轻，就当做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，像以前一样生活。 温小慧感觉心脏疼得快要爆炸了，洛伊说的每一句都像是在告别，告别他们的曾经，告别他们的五年半，告别他们之间所有的爱恨怨憎，好的坏的，一言难尽的，所有的所有。洛伊要跟他一起抹除干净，他们要当作从未相遇，从今往后也不留痕迹。这就是洛伊亲口对他说的，这就是洛伊即将要做的。这不是他一直以来期望的吗？彻底摆脱洛伊，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他挣扎了这么久，终于迎来了自己想要的。可为什么他会这么疼？洛伊抓着温小辉的手，这一回移到了唇边，用12分的真实亲吻他的手指。温小辉能感觉到滚烫的眼泪一滴滴溅在自己手心，那温度简直能灼伤他的皮肤，让他甚至没有勇气转过头去看洛伊一眼。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洛伊告别时候的眼泪。他自以为无比期盼的这一天，来势如山倒，压垮了他的心。洛伊抹掉脸上的泪水。 小辉哥，你该走了。 走？我走了，让你炸死。 没拿到需要的东西，长醒不会让我死的。这个炸弹他肯定在远程控制，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折磨我们。你走吧，我的人应该已经到巷口了，他们会确保你的安全。 洛伊最后用力握了我温小辉的手，然后慢慢松开了。两只手分开的瞬间，温小辉顿时感觉温度被从身体里抽离了，寒意入侵。他颤抖了起来，他咬牙摇头。 长行不是开玩笑的，万一炸弹不能远程控制，也不能终止呢。 炸弹可以远程控制，相信我。 洛伊朝着船舱角落的方向抬了抬下巴。 你仔细看，那堆货物里有监控摄像头。 温小辉用力揉掉眼眶里的液体，仔细看了看。似乎确实是有摄像头，可他还是不敢走。一旦他起身，100秒，炸弹就会爆炸。只有短短的100秒，有任何差池，都可能让洛伊永远葬身海底。在死亡面前，过往的一切恩怨都变得微不足道。他现在唯一的想法，只是两个人都能活下来。 小辉哥，你走吧，只有你安全了，我才能放心和长兴交易。 万一爆炸了呢？ 万一爆炸了，只要你安全就够了。 等我死了，要怎么面对我姐？ 我会先下去告诉她，认识你，我有多开心。 温小辉心脏抽痛，用力闭上了眼睛。 你的人都到岸边了，为什么还不来救我们？ 长行就在海上，他的船离我们最多只有一个爆炸安全距离，岸上的人过来会打草惊蛇的。 他在等什么东西？ 新的身份，现金，钻石。他在逃之前已经给自己规划好了路线，但是他的财产被冻结了，海外账户现在无法提现。 没拿到身份和钱，他不会杀我。 拿到之后呢？你怎么脱身？ 我的人会来救我。 你根本没法保证吧？你以为长兴会轻易放过你？他冒着被抓的危险把我们弄到这儿，就是要报复你。 就算是这样，你留在这里能改变什么吗？ 温小辉顿时语塞。是啊，他什么都做不了，反而会成为累赘。 小辉哥，这是我自己选的路，让我自己走完吧。不应该由你来承担我做事的后果，所以你应该离开，远离我和长行。只有你安全，我才能安心啊。至于我和长行，就要在这里把恩怨了结。 我怕炸弹爆炸。我 他无法说服自己坐起来，他无法承担这其中的万一。 我跟你保证，炸弹不会爆炸。 你拿什么保证？ 洛伊想了想，脱下了外套，用力朝船舱角落扔去。外套盖住了摄像头。很快的，寂静的海面上就传来了摩托艇的声音。摩托艇的噪音越来越大，不到两分钟就停在了他们的船旁边。沉重的脚步声响起，几天来给温小辉送饭的男人举着枪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。在看到两人还稳当当地坐在感应装置上时，他松了口气。 你想干什么？ 我想怎么把你碰过小辉哥的手剁下来。 男人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洛伊。 找死吧你！ 洛伊完全不为所动，只是阴毒地看着他。男人似乎唯恐洛伊会跳起来，一边举着枪，一边往船舱角落移动，然后把挂在上面的外套扔掉了。 你没使过枪吧？ 男人脸色阴沉，没有说话。 长行的人都被抓得差不多了，不知道上哪儿找来你们这一帮乌合之众。他给你多少钱？ 再废话直接崩了你！ 哼，你敢吗？长行的账号被冻结了，海外账户现在支取不了，所以他现在拿什么付你的佣金啊？让我猜猜，他告诉你今天你就可以拿到钱或者钻石了，对吧？那些东西是我给他准备的，到不到，什么时候到，到多少，都是我说了算。你实际上拿的是我的钱，我才是你的金主。 男人愣住了，似乎被这一番话震慑了一下。 我不仅能立刻付你翻十倍的佣金，还能保证你不会进局子。 男人眼珠子直转悠，他显然是真的心动了。洛伊冲着摄像头的方向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，然后继续用磁性的声音蛊惑着。 你应该好好想一想，赚长行的钱不仅危险，还没保障，而我的就不一样了。 常老板说你诡计多端，不能找你的道。 嗯，确实如此。但你现在回去，长行可能已经不会相信你了。 什么？ 男人突然反应过来，看向摄像头。他们对着摄像头说了这么久的话，那头虽然听不到，但能看到他们的表情。而正是因为听不到，反而更容易让人怀疑。男人知道自己现在的表情一定有些心虚，想到这一层就更心虚了。 你说如果我现在站起来缠住你，百秒之内你能离开吗？ 男人后退了一步。 你不要乱来。 你猜长行会不会为了你终止程序？ 男人的喉结上下滑动，额上冒出了冷汗。 不会，对吧？他怎么会在乎你的死活呀？同样的，他最忌讳背叛。我们在这里聊了好几分钟，他肯定已经怀疑你了。你还敢回去吗？ 男人眼珠子几乎瞪出来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洛伊就把他逼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。